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今日，海马汽车旗下的新款车型海马 S5 强动力版和海马 S5 样预计于3月下旬上市，共涵盖 1.6L 加 5MT、 1.5T 加 6MT、 1.5T 加 SVT 三种动力总成，共八款车型。那海马 S5 样预计搭载的是 1.6 升加 5MT 动力总成，有豪华型与尊贵型两款车型，致力于满足更注重时尚个性经济性要求更高的年轻人的用车需求。整体外观设计呢，沿用海马 S5 家族的风格设计，在前脸、腰线、轮毂等细节之处呢，进行了全新的设计，辨识度更高。配置方面，会将全系标配全景关心天窗、EPB 电子手刹、8英寸液晶中控大屏、手机互联等亮点设置。而1308毫米乘以860毫米、面积高达1.07平方米的全景天窗，也将首次出现在海马 S5 家族配置体系当中，充分满足了年轻消费者的个性用车需求。在海马 S5 强动力版在延续了现款海马 S5 的虎鲨式造型设计的基础之上呢，对于动力总成及操控性能进行了全新的调校与升级。新车预计搭载的是 1.5T 加 6MT 和 1.5T 加 CVT 两种动力总成，共六款车型。配置方面呢，会增加 EPB 电子驻车和 EPS 电子助力转向。配置方面将增加 EPB 电子驻车、 EPS 电子助力转向等超级配置，产品综合实力也进一步精炼升级。海马 S5 强动力版和海马 S5 样的上市，预计着海马 S5 聚焦八万级 SUV 市场的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两款产品也将在不同的动力配置以及优异的产品性能下，更有丰富的产品选择，充分满足了八万级 SUV 市场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关注一下东风悦达起亚KS7 正式下线，东风悦达起亚 KS7 正式下线了，新车也将在3月17号正式上市，推出了两个排量、三款动力共八个车型。那 KS7 定位于中型 SUV，采用全新外观内饰设计语言，提供五座和七座的布局形式，搭载的是 2.0 升、 2.4 升、 2.0T 发动机。外观方面，新车造型呢沿用了虎啸式的家族设计，前脸采用的是金属网状进气格栅，横条形 LED 尾灯组采用的是带状光源设计，排气布局呢为双边两出气，排气管周围用镀铬条包裹，提供六种车身的颜色供消费者选择。新车的长宽高尺寸呢分别是4730、1890、1730毫米，轴距呢是2700毫米，车身比索兰托短了50毫米，轴距短80毫米，整体的尺寸和新胜达近似，定位于中级的七座 SUV。在内饰方面呢，新车的整体内饰风格设计简约，而且中控台采用的是雕琢分层设计，细节之处用高亮黑材质点缀，全新样式的四幅多功能方向盘，整体物理按钮并不多，提供三种颜色供消费者选择。在配置方面呢，新车配备有全景天窗、车身稳定系统、前后泊车雷达、上坡辅助、胎压监测系统、紧急制动辅助、自适应巡航、防碰撞预警系统、智能远光灯系统、道路偏离警告系统、盲点监测系统、全景影像等等，总体表现是十分丰富的。在动力方面呢，东风悦达起亚 KS7 将搭载三款发动机，2.4升和 2.0T 的版本和新胜达上是相同的。此外，新增代号为 GCNC 的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来自现代汽车位于山东的发动机工厂威压汽车发动机公司，可以搭配六速手动和六速自动变速箱。再来关注一下雷克萨斯 RCF 有望十月发布的车。据海外媒体最新报道，雷克萨斯旗下的旗舰轿车 LC 的高性能版 RCF 有望于在今年十月份东京车展上发布，它的售价呢可能会是现款 LC 500的两倍。据悉，新车呢有望搭载一台全新的 4.0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那随后呢预计将在2018年正式上市。雷克萨斯已经在2月初注册了 LCF 的商标，这暗示着新车未来将推出的可能性。更多的信息显示呢，雷克萨斯 LCF 的外观设计将会更加的激进，包括打孔引擎盖、固定式后扰流板、新制制动系统、冷却进气口等等。 或许呢会充分借鉴 LC500 Super GT 的赛车之设计元素呢。在动力方面呢，雷克萨斯 LCF 将不会搭载 5.0 LV8 自然吸气发动机或混动系统，可能会有望搭载一台全新的 4.0 升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其最大功率有望达到 600PS， 峰值扭矩约为640牛米，传动系统呢与之匹配的是时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J'arrive dans cette ville qui n'est même pas ma ville pour vivre dans cette maison qui n'est même pas ma maison auprès de cette femme qui n'est même pas ma femme. J'arrive dans cette ville qui n'est même pas ma ville qui n'est même pas ma ville.Je reviens d'un village qui est un bien beau village. Je me suis senti chez moi, mais ce n'était pas chez moi. La tête pleine d'images, de fort jolis paysages. J'arrive dans cette ville qui n'est même pas ma ville, qui n'est même pas ma ville. À peine dans cette cité que je suis angoissé.Alors qu'hier dans les champs, j'étais calme et content. J'aimerais vivre à la campagne. Pour ça, ça prend des ronds, un permis, une compagne. Comment ferais-je donc? J'habiterai cette ville tant qu'elle sera ma ville. J'y travaillerai beaucoup.Cette effervescence, j'habiterai cette ville, le temps qu'elle sera ma ville, le temps qu'elle sera ma ville, le temps qu'elle sera ma ville, jusqu'au jour où je vivrai à la campagne. Papier peint, les chaises, les murs. Je veux déranger, je désordonne l'ordre des choses. Je mets à l'envers tous les endroits. Le quotidien, je n'aime pas ça. Non, je n'aime pas, je n'aime pas.Toi si bien, je l'aimerais bien. 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烧气还是我和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车才刚开出车库，后挡风玻璃就瞬间雾化了，白茫茫一片，只能呢把车停在路边除雾。我们都知道内外温差会造成车窗结雾，可不是只在夏天，春天也是高发期。要知道起雾呢可能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湿度过高，一个是温度过低，两者缺一不可。在空气湿度一定的情况下，车窗的温度低于露点温度时，就会在车窗表面形成结露，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前风挡起雾的现象。在车窗两侧出现一定的温差，温度低的表面水分的饱和蒸汽压低于环境周围的蒸汽压的时候，水汽就会向玻璃表面聚集，以微小的水珠形式渗袭出来，形成雾气。春天总是让我们又喜又忧的，时冷时暖的天气总让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出现恼人的雾气，十分影响行车安全。这个时候车主为了追求短平快，会选择用手或者是布擦拭车窗，这样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不能有效的解除结雾的问题，擦拭的动作反而会分散驾驶时的注意力，影响行驶安全。我们怎么能避免车窗起雾呢？首先，办法一，喷涂防雾剂预防法，将少许的喷雾剂喷在汽车的玻璃上，再擦拭干净，既可以除去玻璃窗户上的污垢斑痕。在擦拭玻璃的同时呢，在玻璃上会形成一层很薄的透明的保护膜，它可以有效地防止水汽在玻璃上的凝结而形成雾层，特别适用于在寒冷的冬天。可以替代防雾剂还有洗洁精、肥皂水、甘油、酒精或盐水等，等它晾干后再用柔软的干布擦净多余的纤维，它能够在几天之内保证车的玻璃上不会蒙上雾气。第二种方法，空调制冷法，可以打开空调向前风挡吹冷风，利用空调除湿功能呢，稍许可以除去前挡风玻璃上的雾气，但如果湿度过大呢，利用空调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就可以稍微打开一下车窗，使之快速的降低驾驶内的温度，当然也可以和空调相配合使用，那效果会更好一点。 第三种方法，空调暖风法，利用暖风呢往玻璃上吹热风，很快就能把前挡风玻璃的温度提高，降低车窗玻璃内外表面的温差，可以及时的防止前风挡玻璃的雾气过重。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哦，后面和侧面的玻璃温度升得慢，因此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去除全部的雾气。第四种方法，开车窗对流法。根据起雾的原理呢，其实空调也不用开，只要两侧车窗稍微打开，这样车内的空气就能形成对流的状态。这样做的好处呢，是随着车内外的空气对流，使车内的温度与车外的温度达到大概一致，这样雾气呢就起不来了。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适用哦，比如寒冬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如果是湿气太大的话，车内又多坐了人，效果也不会是很明显。当然针对车窗结雾呢，我们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开启车窗的除雾功能。当然针对车窗结雾的问题呢，解决的办法还是要开启车辆的车窗除雾功能。一般情况下，车辆普遍搭载的前挡风玻璃除雾功能，有些高档车辆甚至还具备后窗除雾、前侧窗除雾，甚至是后视镜加热的功能，这些都可以起到有效的除雾。说完除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后视镜的作用。大部分人看中央后视镜的频率总体来说呢，没有看两侧的多，原因是国内开车左右变线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经常会变线变不好，但是国内太多的车不按常理车道行驶，想要保证一个比较匀等合理的车速行驶的话呢，变换车道是不可避免的。像左右变道基本不用专门去看中央后视镜，但是中央后视镜却是你在开车的过程中无时无刻都应该你关注一下的，可以让你知道后面有没有车，有没有车在尾随，这时候呢你就要决定如何行驶，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例如我们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慢车道上，从中央后视镜看到的后面车是台重型货车，那不用说肯定是马上变道到其他的车道上。又例如我们准备有变道，从中央后视镜看到后面有台来势汹汹的车，那你不管它是否打灯示意超车，都应该自己先缓一缓，把它先让过去。很多朋友不会做的一点呢，是在急刹车的同时看中央后视镜，而且刹得越急越要往后看。有人说急刹车时看前车都来不及，还要看后视镜吗？其实恰恰是这样，好的司机呢，当你看到前方有状况需要急刹车时，其实瞬间就应该知道以及你开的这台车的性能是否能够刹得住而不撞上前方的障碍物。如果你的判断是刹得住，这时候你应该看看后视镜有没有很紧的尾随车，又或者是当你开始急刹车的时候，尾随你的车是否急速的接近，也就是说他对你的刹车动作没有来得及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需要根据前面的速度适当的放松一点刹车，给后车留出更充足的刹车空间。如果前方的距离不足以让你放缓刹车，你就要考虑变线，这是避免连环追尾的重要技巧。当然如果当你急刹车时发现距离不足，肯定要撞上前面的障碍物，这个时候我们要扫视一下两侧的后视镜，飞快地决定是否可以向两侧变道避免碰撞。我们还可以做出一个更艰难的判断，是强行变道还是宁可撞上前面的障碍物。所以各位驾驶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时刻关注着车子周围的状况，特别是关注一个三个后视镜，中央后视镜也不是摆设，也要利用起来，掌握自己四面八方的动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I lost 10 points just for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t exactly the wrong time. I looked right at the facts there, but I may as well have been completely blind. So if you see me walking all alone, don't look back, I'm just on my way back home. There's a train leaves here this morning, I don't know what I might be on. Sign me to a contract, said it would all be so lifelong. Looked around then for a reason when there wasn't something more to blame it on. But if time makes a difference while we're gone, tell me now how had written on my sleeve. I don't know just what she wanted, might have been that it was getting time to leave. And I watched as the smoker passed it on. And I laughed when the joker said, lead on. There's a train leaves here this morning. I don't know what I might be on. There's a train leaves here. I don't know what I might be on. J'ai si peur de ces romances qui finissent avant qu'elles commencent. J'ai peur dans le noir, peur du hasard. J'ai peur des trains dans les gares. J'ai si peur des sentiments. Les mots, c'est du roman. Je n'irai pas plus loin, croyez-le bien. L'amour est sur le déclin. Mais si vous ratez votre dernier train, pour m'emmener danser jusqu'au matin, vous dire je t'aime, j'ai peur, je le crains. Demandez jamais ma main, ne me donnez pas rendez-vous demain. Vous dire je t'aime, je le crains, je ne le pourrai pas. Des actes manqués quand j'y pense. Je ne conjugue rien au futur lointain. J'ai beau remettre à demain. Les torts c'est pour les absents. C'est la raison du plus offrant. Ce n'est qu'un au revoir, un dernier regard, un amour sur le départ. Mais si vous ratez votre dernier train, danser jusqu'au matin, vous dire je t'aime, j'ai peur, je le crains, je ne le pourrai pas. Ne demandez jamais ma main, ne me donnez pas rendez-vous demain. Vous dire je t'aime, j'ai peur, je le crains, je ne le pourrai pas. 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 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标新立异，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MPV 在这两年的销量增速呢稳超 SUV 车型，这也是成熟汽车市场应该有经历的消费表现了。随着我们对家庭的重视呢，越来越多的私人用户开始购买了 MPV 的车型作为私家车，而这个市场目前对于产品来说也算是寥寥无几，尤其是中低端市场，20万左右只有奥德赛这样的车一枝独秀。而全新的 GL8 上市之后呢，28万元的最低价格还是难以延伸到奥德赛这个级别的家用商用市场，所以别克就聪明地打出了一记组合拳，老款的 GL8 重新包装降低售价，和全新的 GL8 一块双拳打击市场。全新的 GL8 的实力自然是不用说了，那么这款 GL8 的商旅版到底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对比一下，对比的两款车型分别是新款的 GL8 商旅车的最顶配，售价是26.99万元，而对比车型则是以老款的车型，虽然都是同一代的产品，但是配置和价格均有区别。这次呢，就我们找来对比的车型，价格和新款较为相似的 2.4L CT 豪华商务舒适版，当年售价呢是28.99万元。那配备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个配置的车型来对比。在外观方面呢，相比老款呢偏老气的外观，新车在中网部分的造型和前缸的造型比老款都要年轻一些，侧身的线条一看就知道是一台正宗的 GL8 阶梯状后窗腰线是传承下来的设计，尾灯的造型不变，或者说尾灯部就没有做出什么调整了，仅在标识上有所区别。在内饰对比方面呢，新款的内饰和老款没有区别，只在配置上有所升级，相同的价位下，新款车的标配要远高于老款车。新车的仪表内圈变成了蓝色，老款为白色，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大区别。方向盘在相同的价位下呢，新款多功能的真皮方向盘、自动大灯倒是两车都具备的。在中控操作区对比呢，相同的价位下，新款带有中控大屏，而且在娱乐配置上也要高出老款不少，像倒车影像、蓝牙导航都是有配备的。空调操作区方面呢，新款和老款一样都是传统的旋钮，比较容易上手，而且都有自动空调。中排的座椅和布局与老款相同，都具备中央扶手箱和独立的支撑扶手，保证后排乘坐的安全舒适性。来，一起让我们看看后备箱的空间对比。内部空间唯一的改变是后排座椅变成了整体放倒，虽然拓展性呢有一定的损失，但好在反折下来的机会呢并不多。在动力上呢，新款的 GL8 商旅车还装配了更先进的 2.5 升发动机，其马力和扭矩表现更好，而且还能得到更好的燃油经济性。悬挂系统呢都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但是新车在防震方面有做改进，行驶的质感更加好一点。2014款的 GL8 呢，标杆依然是在的，老款车型凭借不错的口碑一直是领军者商务 MPV 的市场， 虽然呢已经被新车型替下，但是现在又有了发挥余热的地方。那新款的 GL8 的商旅车呢，性价比比较突出，全新升级后的上代 GL8 在增配微整容之后呢，一把价格拉了下来，开始和奥赛德等家用 MPV 一战，实力也是不俗的。虽然说这种情况呢在车界是并不少见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别克地道的配上了新的动力总和和较高的配置，而且22万元起的价格非常的给力，用来商用甚至家用真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和新款的 GL8 联手，已经把20到50万这个价格区间的所有 MPV 一网打尽了，也不愧是 MPV 界的老司机啦。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Why are you crying and what can I do? It's not so easy just watching you cry alone. Can you tell me what's wrong?If you think it'll help, I can bring my guitar and sing you a song. I know love has made a fool of others, and I guess love has made a fool of me. Try to answer questions that you never even asked of me. I know you've been left in doubt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re not sure about. Well, I can say I've been there too, and maybe we can both find out if you will tell me.Can I do? It's not so easy just watching you cry alone. Can you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if you think it'll help, I can bring my guitar and I'll sing you a song. You say there's no way I can help, and in the end that might be true. You never know until you tried, and that's all that I've asked of you. Now I can see you have your secrets, and that's alright, I got mine too. You should always share your troubles, makes it that much easier on you. So tell me, why are you crying and what can I do? It's not so easy just watching you cry alone. Can you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if you think it'll help, I can bring my guitar and sing you a song.

首先来看看水温报警灯亮，如果遇到水温报警灯亮，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靠边停车，切记不可以坚持行驶。水温报警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个呢是风扇有可能停转了，第二个可能是节温器或者是水泵损坏，导致冷却液无法循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打开发动机舱盖，检查一下风扇是否被卡住或者是插头有松动的迹象，可以的话呢也要试着去触摸一下水管。如果水温是凉的，那大致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对于小白车主们基本是解决不了的，还是尽快拨打救援电话向救援人员描述一下车辆的状况。总之啊，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千万不可以再启动车辆了。第二种呢就是发动机无法启动，发动机无法启动是比较常见的故障之一了，当然无法点火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有可能是车辆电路故障或者是电瓶没有电了，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故障，还有可能呢就是汽油泵损坏、油箱无油等等原因。这时候建议大家先检查一下电瓶是否没有电，如果只是电瓶的原因呢，可以用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的电源进行点火，如果依然没有办法启动呢，有可能就是车辆电路或者是油路故障等问题，建议我们还是要去送修的。第三种情况，行驶中发动机熄火，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呢，突然发动机熄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发动机熄火无外就是两种原因嘛，一种就是车辆出现故障，第二种呢就是误碰车钥匙熄火。不论是哪种情况导致的发动机熄火，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呢？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大家立刻开启右转向车灯，缓慢减速的停车到路边。如果是刚刚提到的第二种比较狗血的情况，我们再次启动车辆就可以了。但如果是车辆出现了故障，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积碳过多、油路堵塞等情况造成的，还是建议送厂维修。那下面这种情况呢，是行驶中发生爆胎怎么办？在行驶中发生爆胎其实也是一件蛮恐怖的事情，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对胎压的检测了。那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当如果一旦发生爆胎的时候，切记采取紧急的制动和猛打方向盘，最紧要的是握紧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缓慢制动，直至车辆停止。那如果车上的工具齐全的话，可以把备胎换上，当然如果没有经验的话，只能是等救援人员来帮助我们啦。接下来让我们再关注一下汽车法规吧。无论是刚上路的菜鸟司机，还是开车多年的老司机，从未违反交通规则的几乎是不存在的，其中很多人是无意中违法的。今天就让我们盘点一下哪些法规是经常被我们忽视的。首先让我们看看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同样存在着安全隐患，不仅影响高速公路整体的行车效率，还会容易引发追尾剐蹭的事件，那严重的会造成人员伤亡。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情况下的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最低时速的20%以上，是被记3分，被罚款200元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高速公路上切记低速行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右转有信号灯。一般的情况下，车辆右转是不用等信号灯的，但是一些流量较大的路口，为了不影响横向车流的通行效率，会在路口设置一个右转信号灯。这样的路口虽然不多，但是大家要习惯了右转不看灯的话，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被刹个措手不及了。因此我们在开车进入不太熟悉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观察一下。第三种情况就是乱用远光灯，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提到过，其实远光灯呢是有用的，但是乱用远光灯呢就会为其他车主带来安全隐患。不少车主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对面开来的车呢一直开着远光灯，一直打开，强烈的灯光直射，造成自己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万一遇到突发状况呢也是十分危险的。做出这种让人讨厌甚至容易引发危险的行为，一些乱用远光灯的车主呢还并不自知，而且乱用远光灯也是违法的。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已经明确规定，机动车在道路行驶时应按照规定使用远光灯，夜间会车呢应该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以及非机动车会车的时候应当使用近光灯。因此那些远光灯爱好者必须要改改了，这不仅是自己违法的问题，还可能会造成他人的危险。没有禁止标志的道路上停车也是违法的，在路口50米范围内，在公交车辆停靠点 米范围内停车都是不能停的。那即使是能够在临时停车的路段停车，驾驶人员也不能离开车辆，且不能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哦。还有一点呢，就是行车的过程当中，机动车没有关好车门和车厢。很多人会有疑问啊，没有关好车门和车厢也违章吗？现在啊，心情就告诉你，这也是会被处罚的违规违章的行为。如今我们在路上不时的可以遇见一些没有将车门关好的车辆，这样的忽视呢，也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希望车主们在行车路上呢，千万不要忽视这些汽车的违法违规行为。好啦，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时间再见吧，拜拜。 Kickstart me and my broken heart. I need a little loving tonight, homie, so I'm not falling apart. A little, but I'm hoping it might kickstart me and my broken heart. Yeah. But never know. 修的